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晴，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第13届全国运动会在天津隆重开幕，习近平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等时强调，开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 习近平分别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亚奥理事会主席。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李克强在推动制造强国建设、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座谈会上强调，推进制造业提质升级，支撑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 台风帕卡减弱为热带风暴，专家提醒警惕灾害叠加效应。 环保部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18家企业存在社企环境问题。 央广时评，警惕环境整治一刀切背后的错误思维。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运动会昨晚在天津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央广记者刘乐、张文报道。 27号晚的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灯火五彩缤纷，美轮美奂，场内气氛热烈，鼓乐喧天，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走上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20点，第13届全运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高昂优美的歌唱祖国的旋律，仪仗队员护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伐矫健地走进体育场。现场奏响节奏鲜明的运动员进行曲、全运会会旗、第13届全运会会旗和由100名旗手组成的会旗方队、裁判员代表方队走向主席台，紧随其后的是38个代表团、精神抖擞的运动员代表，分别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3个行业体育协会。全场观众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欢迎运动员们的到来。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代表天津市委市政府和全市1600万人民，向各位来宾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第13届全运会组委会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致开幕词，希望体育健儿们顽强拼搏、公平竞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习近平用洪亮的声音宣布： 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运动会开幕。 伴随着第13届全运会会歌的旋律，全运会会旗和第13届全运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魏秋月、教练员徐国义、裁判员李静分别代表参加第13届全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宣誓。 同一片蓝天下，我们追逐同一个梦想。 4位歌手现场演唱第13届全运会会歌《光荣》和《梦想》，拉开了文体展演《逐梦远航》的序幕。整个演出由百年呼唤、健康中国、领航未来3个篇章组成，借助多媒体技术和声光电手段，生动诠释了本届全运会全运惠民、健康中国的主题，充分体现了全民全运办会理念。 动人心的场内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开始。从8月8号起，第13届全运会火炬在天津市16个行政区接续传递，最后传入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天津市首位获得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金牌的谢乒乒，率队十余次获得全国冠军的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累计无偿献血200余次的厉延吉，北京奥运会女子柔道冠军童雯，多次获得吊环世界冠军的陈一冰等5位火炬手接力传递。最后由本届全运会吉祥物金娃和机器人悠悠共同点燃了全运会主火炬塔。 复兴之火点燃万众期待。 第13届全运会开幕式在主题歌《健康迎未来》掀起的热烈气氛中圆满结束。第13届全运会期间，共有8000多名运动员参加33个大项、417个小项的比赛。全运会将于9月8日闭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天津会见了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和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以及在本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中获奖的运动员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当天上午，天津宾馆会议厅内洋溢着热烈的气氛。11时许，习近平等来到天津宾馆会议厅，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习近平同参加会见的代表亲切握手，不时交谈并合影留念。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这里啊，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体育战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候。中央是非常重视体育运动的，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业。从18大开始，我们的这个体育事业啊，又有新的发展，蒸蒸日上。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全民健身健康发展，竞技体育成绩显著，体育改革在深化。再有就是成功申办了2022冬奥会，大家为此啊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把群众性体育纳入全运会，组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就更好起到了举办全运会的作用。习近平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坚定自信，奋力拼搏，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更好发挥举国体制作用，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提高为国争光能力，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习近平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高质量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力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备战工作，加快冰雪运动普及和提高，努力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体育强，中国强，国运兴，体育才兴。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建设体育强国，要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把体育的强国梦和中国梦啊，让它这个扣在一起，把体育事业放在2100年这个大规划中去谋划。要深化体育改革，更新体育理念。我们现在就是3位一体：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都要发展。 最后，习近平指出，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党的19大即将召开，办好本届全运会将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希望同志们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我国体育事业不断实现新进步，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再立新功。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天津会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习近平欢迎巴赫来华出席中国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感谢巴赫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长期以来为促进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事业发展所做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目前北京冬奥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积极展开，中国将全面兑现在申办北京冬奥会过程中的每一项承诺，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我们将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平衡发展，推进全民健身事业，不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天津会见了来华出席中国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的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习近平感谢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长期以来为促进中国体育事业和亚洲体育发展所做积极贡献，强调中国将继续支持亚奥理事会工作。习近平指出，2022年中国杭州还将举办第十九届亚运会，我们将全力支持杭州亚运会筹办工作，相信杭州市有能力举办一届成功的亚运会。 央广消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5号主持召开推动制造强国建设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座谈会。他强调，要推进制造业提质升级，支撑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李克强开门见山道出了召开这场座谈会的初衷。 今天我们请国务院部门和一些企业啊，这里面既有央企，有地方企业，有国有企业，有民营企业，主要是制造业类的企业，主要目的是要研究啊，通过深入推进中国制造2025来建设制造业强国，使我国的经济不仅大的结构要深化调整，尤其在实体经济的基础制造业方面要实现转型升级，来啊巩固我们经济向好的势头。发言的人不多，但是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些问题，特别是制造业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我们通过这个座谈会啊，也是个调研会，也为下一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 李克强说，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实现新型工业化，还是要靠做强中国制造。 我们现在仍然要高度重视中国制造，要用它来支撑啊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大家一直讲的经济发展还是要扎根于这个实体经济。实体经济里面很关键的是中国制造，必须要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使中国制造升级，不能只是在中低端了，应该向中高端迈进。 李克强指出，促进制造业提质升级要依靠创新发展，依托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平台，形成能灵敏反映市场变化的触角，提高创新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发展个性化定制生产。 这个中国制造要提质升级，你靠的还得创新，要创新来引领。所以我们大家要清醒地看到，就技术创新和体制技术创新啊，也是在中低端的水平上向中高端迈进的突破，这要从国情出发，但是必须靠创新发展。 李克强说，促进制造业提质升级，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力人才资源丰富这个最大优势和潜力，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要着力营造有利于制造业提质升级的政策环境和生态环境。 这生态环境包括信用体系建设、信息孤岛打破，还有一个整个的生态环境。我想中国这个制造业提质升级，从而促进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那是大有希望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今年第14号台风帕卡昨天上午在广东省台山市东南部沿海登陆，下午进入广西，台风天鸽影响尚未消散，气象专家提醒要警惕灾害叠加效应。央广记者许大为、周宇、郭翔宇报道。 台风帕卡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2级，33米每秒。昨天，广东江门、珠海、阳江采取了停工、停业、停课、停市等措施，广州、深圳、佛山三地部分地铁、公交停运，南航在珠三角地区取消航班55个。在香港，受台风帕卡影响，62人受伤，当地超过300个航班取消或延误。香港机场管理局称，机场已对航班重新编配，请旅客及时留意航班计划。昨天下午3点左右，帕卡从广西岑溪市附近以热带风暴级的强度进入广西，受其影响，广西东南部、南部等地陆续出现了强风暴雨天气过程。预计桂南沿海部分河流、左江、玉江干支流水位将明显上涨，并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目前，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启动了防御台风3级应急响应。广西自治区副主席、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黄日波表示，要做好海上作业人员和船只安全防范，保证水库、水电站安全等工作。 对受台风帕卡影响高水位运行的水库，务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的降低水位。存在安全隐患的水库，甚至要空库运行。 受台风帕卡影响，27号，南广贵广铁路采取了限速运行措施，途经以上线路的动车组列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晚点。气象专家提醒，由于帕卡带来的大风和暴雨与刚刚过去的台风天鸽影响区域部分重合，容易引起灾害的叠加效应，不能放松警惕。广东省气象局首席预报员程正全： 降雨的话，与天鸽带来的强降雨是相重叠，而且它的降雨时间会更长一些。另外，由于上一个台风的一个重创，这种临时的建筑、工棚等还有树木可能已经受到影响，这种风险是比较高。那建议大家在强风时段，尽量避免外出，也要留意台风强降水带来的城乡积涝、局地山洪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日前正式印发，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介绍，此次文件中规定的3项税收政策不区分内外资企业，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但这3条政策是精准的、有针对性的。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介绍说，通知所提出的3项税收政策针对性很强，首先是明确了对于预提所得税的优惠措施。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分回的利润要征收预提税，这个预提税是10%的税率。那么我们现在规定说，如果这个分回的利润你还留在中国境内继续投资的话，不征收预提税。 此外，通知明确要把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实行15%税率的优惠政策，由现在的31个示范城市扩大到全国范围。王建凡： 一个是原来是营业税，现在是增值税免；第二个就是所得税适用15%的税率。这个15%的税率是有别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相对来讲条件门槛更低的，也是鼓励这个服务外包的这个发展。 以往对于中国企业到境外投资所得，要与境内所得汇总计算纳税。王建凡表示，在这方面财政部还准备制定更为细化的支持政策， 要鼓励我们在海外、在境外投资的企业更多的让他把钱汇回来，少纳税，鼓励他回来。 环保部近日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发现18家企业存在涉气环境问题。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记者从环保部了解到，8月25号，6个督查组共检查87家企业，发现18家企业存在涉气环境问题。存在问题的企业当中，属于涉气散乱污问题的2家，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的10家，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问题的6家。环保部宣教司巡视员刘友斌透露，今年3月到7月，北京 PM2.5 浓度连续5个月实现历史同期最低值，平均浓度同比下降24.6%。下一步，针对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仍然存在的薄弱环节，环保部将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开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到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攻坚行动将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统筹好督查和巡查工作，督促地方及时做好信息公开，实行量化问责，进一步巩固督查成果，坚决阻绝散乱污企业的异地转移和死灰复燃，扎实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央广时评：警惕环境整治一刀切背后的错误思维。撰写栾红。搞环保整治能不能大搞一刀切？环保部的答案是不。 近日，针对有些地方一刀切限制畜禽养殖的做法，环保部相关负责人就强调，所谓一刀切从来就不是环保部的要求。这不是环保督察第一次直面一刀切问题。就在本月初，成都有群众抱怨，很多饭馆、洗衣店因环保督察来临而关门。成都市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对涉及污染企业分类处理，绝不能简单一关了之。随后，山东淄博、海南海口也下发了类似的通知，严禁大搞一刀切。长期以来，一些地方不作为，对当地未批先建、手续不全、排污超标的企业疏于监管，等到环保督察组来了又乱作为，将违法合法的企业一锅端。这样的行为既违背了依法行政的要求，又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还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是标准的懒政思维。叫停一刀切绝不是一件小事儿，一刀切反映了个别地方领导干部把环保督察看作是一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他们对环境问题重视不够，用打招呼、发通知等临时性关停方式敷衍了事，简单粗暴地给所有企业贴上封条，还反映出这些领导干部把环保督察看作是一场运动风暴，以为刮刮风就结束了，并没有认识到环保高压将持续保持。环保督察采取的穿插执法、错时检讨、不定期抽查以及建立的回头看机制，都是为了防止个别地方的一时应付。环保督察的目标从来不是一棒子打死，而是将那些阻扰执法的违法企业该叫停叫停，积极督促合法企业寻找突破口转型升级，因地制宜、科学施策、连续施压促成转型。最强环保督察仍在继续，第四批中央环保督察组已经进入下沉阶段，共有近3000人被约谈问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环境保护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大好局面下更应该警惕一刀切背后的错误思维，防止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形发生。 央广消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9次会晤9月3号将在厦门开幕。从2009年举行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会晤至今，金砖国家的沟通与合作已经走过了近10年。金砖国家与金砖合作究竟意味着什么？新的黄金10年是否即将开启？金砖合作又能否如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在未来数10年为世界经济乃至更多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今天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特别策划《金砖之问》，相关报道将在本台多个频率同步播出。稍后新闻纵横节目将播出第1期，专访金砖之父奥尼尔，金砖是否如你所料？欢迎收听。 新闻动车组，环保部会同证监会规范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医闹行为将被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四川夹江10颗明代佛头被盗，警方悬赏1万元征集线索，请听报道。 环保部会同证监会签署相关协议，明确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监管。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别涛表示，存在因主观恶意违法情形等原因受到重大处罚的上市公司必须履行环境信息披露义务。 那我们将会同和配合这个证监会完善披露监管的配套的规则，努力确保提高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全面性、规范性、可读性、完整性，还有是要有用性。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去年7月以来，九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严厉打击涉疫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目前，各地按照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部署，将涉疫违法犯罪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岳深山表示，要将法治观念植入内心，做到有法必依。 这些患者，那么他们要做到有法必依，我要在法律的框架内来进行合理的维权。那该是你得到的赔偿，那法律一定会支持你的。那不该你得到呢？你如果说通过这种违法的行为去做，那你可能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四川乐山市夹江县木城镇的黄坡洞，上下两排共有53尊佛像，前两天有10颗佛头丢失。每个裂口的位置都有新鲜的凿痕，露出棕红色的岩体， 据了解，黄浦洞摩崖造像是在明代雕刻完成的，到现在有将近500年历史，有重要的研究和参考价值。工作人员介绍说，佛像断口露出红砂岩，这种佛像在其他地方也有，但是数量少，贾家县保存的比较多，比较完整。这处摩崖造像是当地县级保护单位，但是因为地处山区，周围1公里都没人居住，无法全天候看管。警方初步判断，佛头是在8月19号晚上到20号凌晨之间被盗，警方已经在周边排查，并成立专案组，悬赏5000到10000元征集线索。央广记者刘涛，四川报道。 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近日共同签署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备忘录，对制定落实京津冀教育协同专项规划行动计划、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探索三省市义务教育深度融合等重点任务达成共识。 杭州日前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拟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日前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非法集资参与人应当自行承担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 经济日报指出，参与非法集资属于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行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理应自行承担。这样的明确规定有利于打消人们天上掉馅饼的侥幸心理，让非法集资失去滋生土壤。 近日，湖南宁乡县政府发布关于融资担保函作废的声明，规定从2015年1月1号后，当地政府出具的所有担保函、承诺函全部作废。此事一出，立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之后，宁乡县又迅速叫停了相关声明。 法制日报强调，地方政府制止违法违规举债的初衷是好的，但也要讲求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要避免将规范融资行为与以废函手段试图逃避责任混为一谈。 近期，湖南衡阳市纪委查办了一个隐蔽运作长达18年之久的同乡会，这个同乡会主要由衡阳店门级官员和商人组成，有章程、有分工、有固定经费，形成了一个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小圈子。 新华网评论，这种所谓同乡会实质是通过官商勾结获取不正当利益，只有继续加强反腐、清除圈子文化，才能营造出风清气正的官场生态和政治文化。 印度中央调查局特别法庭定于今天对宗教组织头目古尔米特辛格进行量刑宣判，为防止再次发生骚乱，当局在临时监狱所在地等关键地区部署大批军警，并宣布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暂停一切移动互联网服务。特别法庭25号裁定辛格强奸两名女信徒罪名成立后，其追随者与军警发生暴力冲突，引发的骚乱已造成至少3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延新、张乔雪、方亮，主播于方、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红色西柏坡，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